梗係撳鐘上嚟啦。 就係唐友方啊。 係啦，咁啊， 真係好食。 係啦，話説係咩呢？美食博覽8月14至18號。 哇！唔去美食博覽都要入去食唐友方。 咁咧，唐友方就會擺攤位嘅，就喺1D 嘅31至33號。係啦，咁啊，大家可以行開美食博覽就去佢哋個鋪度啦，咁啊去睇下。 要啦。 佢哋啲 product 啦，係啊。 無糖嘅喎。 係啊。 但又甜啊。 OK 噶。 幾好食㗎 ，OK 㗎。 真係個 賣花讚花。 個布甸真係大家搶。 啱啱我見到佢又拎咗幾包入嚟、嗯，幾 pack 入嚟，都唔知裏邊啲友會唔會食鬼曬添啊！真係。 冇㗎啦，你嗱即刻有人攞出嚟啦。 我有朱古力嗰只，有冇？得一隻未啊？哎呀，朱古力太好賣，太好食啦！ 係。8月14號至8月18號，美食博覽。 做人嘅嘢係要咁啦，即係曹仁超話齋，要順勢而行啊嘛，大佬。 個波真係好快， 嗯啊，即係我睇慢鏡頭，哇，個波都好似唔係慢鏡頭咁樣，即係快到癲啊！真係，真係唔好意思。 其實， 因為嗰個師出倒掛助攻喎， 佢唔係塔 Q 嘅咩？ 我有睇，有睇。唔係塔 Q， 係倒掛助攻。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掛助攻，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 跳。俾你估到嘅就咪 rap 先啦，我系师兄 Oppo Song 嘅师兄。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古仔。 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古仔，今日就系8月12號6:30钟嘅时间。 嗯、 okay? 今日成个市系冇升冇跌嘅， 系 系啦。咁啊，如果即系、就是、如果你唔系听迟一个礼拜嘅话咧，咁啊。live 会好啲嘅 ，OK， 咁啊讲讲今日个市啦，今日个市就非常之简单，咁啊完完全全都系基于即系 A 股走噶啦 ，A 股曾经跌过十几点，咁香港跌得多啲啦，跌百零点啦，跟住 A 股临即系去到最后一个零钟嘅时候啊，跌幅收窄，咁啊跌最后跌嗰三点四点，跟住香港啊倒升翻啦，因为好简单嘅啫，香港啲人就估听日 A 股。就會升翻上去，咁所以臨尾就搶翻啲貨翻嚟，就非常之簡單。而家嘅即係港股嘅結構咧，同埋個 sentiment 咧，好簡單嘅。咁所以理論上咧，你呢期呢啲執喺個市裏邊執唔到錢咧，咁你就好好咁檢討下自己啦嚇。多少唔理你，就係、是、總之今個禮拜咧，應該都係即係過去嗰一個禮拜咧，應該都係頗為易賺錢嘅。 嗯。 咁啊，讲翻几只啦，一只就系呢只嘅死人过海巴啦，咁我唔可以咒佢嘅吓，但系佢今个礼拜就四面楚歌，八面受敌。咁啊，第一就系即系西方国家同俄罗斯就反咗艇， 嗯， 即系又唔系好反啊，都唔知佢想点，诶、哎、制裁俄罗斯你就制啦。唉，俄羅斯又唔係好驚你咁樣，因為一講話制裁俄羅斯，哎呀，又擔心自己個通脹壓力喎，即係嗰啲歐美國家，即係全部即係掉入垃圾桶嗰啲垃圾嚟嘅，真係。 嗯。 啊，咁就因為驚，第一就驚俄羅斯，哇、啊，咁啊，所以砰一聲，咁啊，成隻過海巴咧就衝咗埋山。 嗯。 啊，第二樣嘢就有啲金界效應啦，金界就話，哎呀，俄羅斯嗰邊咧點點點點點，我哋都要2018年噶啦。咁啊，即係佢講呢句啊，真係唔係好緊要嘅。2018年先至開波，佢即係今屆喺俄羅斯有個賭場，2018年開波。咁啊，就係其實又唔關俄羅斯個政局事嘅，因為即係點計咧，佢都係2018年先至開到波嘅。 係啊， 有冇俄羅斯個政局，佢都係2018年嘅，嘥狗氣佢真係。咁啊，跟住第二面四面楚歌，第二面咧就係呢個嘅澳門啦。 嗯。 吓咁啊！澳豪赌股就散晒， 散啦， 散到冧冧冧啦。 李健银 河穿60啊，嗰、那个七月嗰个博彩收益又唔得啊，咁都预咗七月博彩收益唔得噶啦。吓咁啊，跟住大家啲大行又计佢哋数啦。第三面就系啲大行计紧啲澳门股。 嗯。 你系要路氹嗰边开咗，你先至有个另一个嘅 earnings driver 出嚟。咁但系路氹嗰边未开，要下年先开。咁你而家成个 earnings 咪停咗喺度咯？ 啊，你中場又話唔得 ，VIP 又話一早已經知唔得，咁啊計下計下條數，發覺唔係好對路，咁啊成個澳門股啊冧咗落嚟啦。咁就但係即係其實澳門冧落嚟啊，其實都對只過海巴有咩關係啊？一零二有咩關係咧？冇關係。你又唔係做 澳門， 你又唔係做嗰尾，係咪？啊，咁你係做呢個嘅 海外 俄羅斯同埋。可能有日本啦咁樣㗎嘛。咁另一樣即係第四樣嘢就係話其他亞洲區嘅賭場都係會大搞啦。即係包括金界啦包括南韓嗰邊啦同埋日本而家仲未發咗個牌出嚟啦。咁大家都會大搞咁驚就係話喂增多足少。咁你點算啊？咁樣咁啊幾樣嘢咁啊殺落嚟，咁啊只過海巴就一嘢冚咗埋山。咁啊，但係就都係嗰句啦嚇。如果你之前一路之後跟開過海巴102喺度炒緊嘅話咧，其實你而家只係將啲之前贏翻嚟嘅 profit 吞翻啲出去嘅啫。咁你都應該計埋條數都仲有錢賺。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喎，好遲先上車喎，咁啊真係嚇自己嘅底底自己洗啦。咁就嗱，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就係、是。大嗰冚錢咁嗰口貨咧就冇走到嘅，都仍然喺度嘅，咁就佢哋亦都唔完全冇興趣走嘅，啲貨無論你係四蚊好、五蚊、六蚊、七蚊、八蚊、九蚊、十蚊，佢哋都唔會走嘅嗰手貨。點解我咁肯定佢哋唔會走咧？因為即係其實上個禮拜中嘅時候咧，就有個基金就漏過佢哋，就話不如你嗰手貨俾我啦，我用翻個靚價俾我用翻靚價。咁佢哋都唔肯走嘅，咁、個基金係 set 出嚟 form 出嚟咧，就係買啲博彩嘢嘅，就唔係淨係澳門，就全部啲二三線博彩嘢咧，佢係撈埋一個基金裏面嘅。咁、 okay. 過去巴零二咧，其中咧都係佢哋一個嘅對象。咁但係嗰班友唔肯沽，多多都唔肯沽。 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有隻基金係搞賭嘅，咁倒不如。佢買鋪大細， 學緊唔同，買鋪大細個莊都仲係何鴻燊，你開隻基金，全部賭股嚟嘅個莊喺我度，咁啊爭好遠。唔係嗰個基金係長線嘅，即係嗰個組合咧都比頗為，即係佢唔係一個 open 嘅基金啊 ，OK， 佢一個 private 嘅基金啊，咁嗰個裏邊嗰啲買嗰啲人或者係佢嗰個組合咧。嗰啲人馬咧都幾騎呢嘅 ，OK， 嚇、啊，即係都幾騎呢，係一啲嘅有啲富二代咧，唔係中國嘅富二代，啲香港嘅富二代啦，嚇、啊、有啲上市公司嘅親朋戚友咁樣咯，好奇怪嘅，咁、但係都集咗，即係大家圍威喂咁樣，都集咗唔少錢出嚟，咁想買幾隻，咁但係。其實佢一套應該係最早問就係102，咁但係102就最早聽單佢，咁總之嗰啲股就唔買啦。咁你問何猷龍，何猷龍一定唔會賣俾你嘅。何猷龍自己都唔夠貨。咁但係即係你又要等一等啦。咁如果你話即係好似我咁樣之前賺開佢錢嘅，咁而家回咗落嚟都只係個心噏下啫，都未傷，亦都有耐未見血。咁就係但係如果你話高位接咗嘅話咧，咁即係適才轉變啦，自己搞掂佢啦嚇，你中意走就走，你中意繼續揸就揸啦啊。咁至於就係3303，唔講得，咁都今日都講啦，喺 Facebook 都講啦，繼續都係唔講得嘅。 OK， 我係好想講，我真係好想講。其實上個禮拜做節目，我 suppose 今個禮拜今日可以講得嘅。咁但係到今日都未講得啦， 係 啦係啦。咁希望下個禮拜會講得，下個禮拜就應該會講得嘅。应该会讲得㗎啦。咁到时大家知道即係发生即係中间发生咗啲咩事啦。咁开头嘅结时候叫你买又叫你唔好买。点解去到中间嘅时候嘩咁英勇嘅呢咁 bling bling 咁炒上去嘅呢点解今日嘩我冇好耐冇 Facebook 出 message 一出咁佢就爆咗上去呢咁事情其实巧合嚟嘅啫唔关我事嘅。即係唔系话我出句 Facebook 就即刻一个教会升上我冇咁犀利。 神之信息。 咁但係即係时间将近㗎啦。咁大家亦都准备即係如果你上咗车嘅话呢你都要准备落车㗎啦。你准备要跳㗎啦。咁跳个价睇下几多啦。咁好多人问目标价我都冇目标价。我都冇目标价。如果你问我有冇聽到目標價？咁我係有聽到目標價嘅，但我講出嚟咧，對你嚟講係冇意思嘅、即係有五蚊啦，有六蚊啦，都有嘅。而家係三蚊啊嘛， 九蚊都得。 OK， 吓九蚊都得，但你系咪真系揸到九蚊先？吓、啊，即系如果佢真系有机会见九蚊嘅话，即系如果佢出咗消息嘅话咧，其实搭搭埋埋咧，你系觉得佢会九蚊嘅。OK， 吓、咁、但系你系咪揸到九蚊嘅啫？ 你会唔会咁长咧？ 系啦，咁如果落去上到四蚊啦，你话我要睇九蚊，佢跌翻落三蚊，你又斩我噶啦。 系 咯，咁啊无谓啦，我已经俾人捅几廿百刀吓，咁啊所以就唔讲得，继续系唔讲得吓，只盖巴就撞咗埋山，咁啊睇下有冇啲维修人员同佢维修下啦。咁第一样嘢就河游龙系唔会理个股价嘅， 系 吓。咁、因为呢啲价系唔绝对唔系佢心里边嘅价嚟嘅，吓、佢拆咗股之后，我都话啦，佢一定要推到间公司嘅市值去到200亿、300亿嗰啲位，咁、所以呢啲位根本就唔系佢嘅谂法嚟嘅，呢啲价吓，咁啊，但系会唔会去到佢嗰个谂法嗰啲价咧？咁啊，睇下你条命长定佢条命长啦， 咁啊，仲有只咧，船仔 啊，船仔。船仔啊，我话近即系过去嗰四五日咧，我觉得有啲异动嘅。嗱，因为咧嗱，即系太多代号咧，我都要讲，我要周不时咧要讲翻个正确 number 出嚟。船仔就1101，系 啊， 好多人都唔知咩咩，你讲乜嘢啊？你同我讲，话、你嗰个叫咩唔讲得系咩嚟噶？咁我唔讲得，咪唔讲得咯。咁原来佢真系唔知嘅，咁我就，我都偷跳咁样讲啊 ，number 1101啦，101其实讲得出嚟嘅啲嘢，咁、就即系费事咁烟烛啦，系咪？咁船仔近排咧，我又觉得有啲移动嘅。呢几日咧，我见佢有冚钱咧，系咁过六嗰啲位咧就拉上去嘅。但系又好离奇咧，一拉咗上去咧，佢就会收皮 咯。 佢掠翻落嚟喎，威過癮嘅喎。咁我假設呢啲盤咧就係收貨盤啦。嗱、因為上個禮拜同上兩個禮拜都講一樣嘢啦，因為唔講得嘅崛起咧，就令到有一批嘅資金咧係亂咗嘅。亂嘅原因就係大家都估唔到唔講得係咁勁啊。係嚇呢只嘢會咁勁嘅，咁所以喺資金調配嘅方面咧，係曾經係出過一啲嘅亂子嚇。咁而家唔講得去翻三蚊樓上啦，咁有啲火紅褪咗出嚟咧，就可能咧又會拋翻落去隻船仔嗰度都唔定嘅。咁所以就見到個船仔近，其實依兩日特別地明顯啊，唔係今日禮拜二，琴日禮拜一同埋上個禮拜五特別明顯。突然之間一衝就衝咗，好大成交衝咗上過路，跟住又停咗喺度，好鬼奇怪。咁呢啲即係你中意揸咪揸咯，你唔中意揸佢咪算數咯。我又唔會對你哋負責任嘅，係咪先？我人最好噶啦，就從來都唔負責任嘅。咁就嗱講翻個市啦，個市其實而家就好易捉嘅。易捉嘅意思就係話咧，你睇住 A 股，你睇住 A 股嘅 sentiment 咧，個氣氛咧，基本上你唔會錯得去邊。我都係要重申一句 ，A 股而家好強。A 股系我近呢几年当中呢一段日子我未见过咁强嘅。OK， 强嘅意思唔系话个指数升，而系低位升上嚟系点样，而系你发觉 A 股嘅强势就 系 有啲资金去追紧啲货嘅。以往嚟讲咧，都系啲国家队喺度揈下揈下咁啊追咗上去。咁而家你好明显亦都系见到有啲散户啲钱咧推入去嘅。但话你咁你咁讲啦，咁散户啲钱推入去有咩咁巴闭啫 ？A 股成也散户，即系败也散户噶。散户肯 buy 你嗰套嘅话咧，佢哋抽翻上去2400、2600、2800、3000点都得， 都冇问题。 散户唔 buy 嘅话咧，你跌落1000点都可以。 冇错。 系啦，咁所以呢排散户就好激烈嘅喺 A 股里边。上个礼拜或者再上个礼拜都陆陆续咁讲咗啦。第一样嘢打贪完咗啊，咁大家都相信啊，习近平就会着力于嗰个嘅经济建设嗰度啦，咁所以大家都瞄准住咧十月嗰个四中全会啊。咁第二样嘢就系话，你就算你话唔好炒啫，有啲业绩股都几好炒嘅，好似香港咁样。 系啊， 咁譬如今日咁样出咗只光大257业绩，咁啊系咁以到20几%啦，系咪？我都前几日上一个两个礼拜都话识炒一定炒257。咁啊，257就辣咗上去，今日最高应该10.9靓啦。咁你冇买嘅就唔好买啦。 梗系啦， 业绩出咗啦，冇买就唔好买。嗱，佢个业绩系靓仔嘅，同埋咧就系佢嚟紧咧都仲会有一啲嘅水务嘅业务可以收翻嚟嘅，咁嗰啲都系靓仔嘅。咁但系即系都系关乎于即系嗰个嘅股价嗰个运行咧，佢喺业绩出之前已经系抽咗由低位10.2抽咗成几毫子上嚟咧。 今日收10.82， 10.82啦，最高做10.92啊，冇记错啊，咁就应该会回一回嘅，回一回你可以买啦。咁啊回到几时几多几深我唔知道 咁啊，因为即系其实几只嘅近排见到有几只嘅呢个嘅环保股咧，都开始蠢蠢欲动噶啦。除咗嗰只6863，我唔记得咗 number 添。有一只又系环保股，嗰只唔喐之外咧，其他有啲环保股都开始喐喐地嘅。咁所以环保股你可以抠一抠啦，睇系咪6863先，唔好意思啊， 系唔系啊？ 辉山啊，唔系喎，辉山乳业啊，6863，算啦，唔记得咗啦。嗰只咧，哎呀，新上嘅啫，半新股又唔系好新，几个月到啦，唔记得咗添，死啦，1813、1613好似。anyway 啦，吓咁啊，环保股去睇一睇啦，因为四中全会一定会讲嘅，吓咁啊，同埋就成个市其实都冇乜特别嘅 talking point。你個期指抽上去啲例牌，你一定係夾住隻長實咁滯啦。咁、你隻港交所更加唔使講啦，180都去到啦。即係識炒一早買咗港交所啦，就好似我咁蠢就走鬼咗啫嘛。 琴晚聽你講有線都係啦。 係啊， 係啊，即係老實講，無論識炒與唔識炒都好，你買咗港交所就掂啦，今轉。 係啊，咁啊，輕輕鬆鬆嚇，170，180任你揀位。咁啊，冇買嘅就唔好買啦。因为即系个沪港通咧，已经系去到咧一噏就有得升嘅阶段噶啦。 系啊， 系咁啊，沪港通啊，今日就即系应该上交所啲人就落咗嚟香港啦，就话诶点点点点点啊，你哋要配合啦，我哋要做测试啦咁样。咁啊，反为喺 Convex 嗰度搞嘅嗰个会，得据闻就系券商个反应就系麻麻地，即系出席人数又唔系好踊跃。 香港嘅券商 系啊， 哦， 即系国内券商，即系我哋啲咁样，即系冇话唔使俾反应噶，一定要做噶啦。咁、有啲细券商咧，就即系个反应都系一般，即系佢话，哎，我又要俾20-30万去搞 server 吓、又要使钱，但都唔知道有冇生意，都唔够啲大行争，不如唔好侵我玩啦咁样。 好多公司咩嘛，好多公司要交人投诉啊，呢个礼拜日。 系啊， 所以 反佔中啊嘛， 系啊，所以 O K 喎，有啲好似成三嚿水喎， 系啊 O K 啊， 三嚿水喎， 几好啊， 咁嗰间上市公司嗰间吓，上咗市嗰间啊，三嚿水一个人头咁啊 O K 啊，咁你去，但系唔系收 cash 噶， 系咩？收 coupon 啊？ 收食饭钱嘅咁上下嘢嘅喎， 吓，咁食饭钱唔系 cash 系咩啊？ 唔知啊，因为俾大家落 coupon 你 利是封啊， 我真系唔知。 我收 coupon 咪真系廿招，老实讲 都唔系。咁你就算收大家落 coupon， 你300蚊都食咗几餐。 如果系大家落就系咯， 唔会嘅。咁啊，麦当劳你都食到，你唔怕死嘅？ 凡用此券，你必须要用满500蚊以上先可以。 唔会，黐线，啲维稳费唔会咁间接嘅。 OK， 然 后即系会俾你嘅。不过即系可能系惊你即系。啲友仔报咗名之后咧，收咗钱就闪， 所以咧就要行晒先， 系啦， 先攞到奖品， 系啦，或者就系你去到最后先至蒲头咁样就唔得，咁样即系你要确保啲人要行足全程啊，大佬啊，但系收钱， 哇，好多人翻工礼拜日，哇， 都应该多人噶，咁多人真系切腹啊，大佬呢镬嘢，啊，姓周嗰啲真系要切腹嘅啫，吓咁啊，所以我唔知点解喎，今日有一件好奇特嘅事，就 系 个 iBond 啦，系咯 ，iBond 4啦， 系咯。赚五嚿水喎， 105， 咪咯， 即系唔系好 make sense 噶、哦， 嗯， 因为佢前三次咧出嚟嗰下咧，大概都系102、103左紧， 唔系第一次唔系， 第一次有新市坑沙河乡啫， 第一次有7-800嚿水， 系因为第二、第三次102、103咁样，但今次无零拉间升到105，即系我唔明个心态，105买个喺二手市场买嗰啲人嘅心态啫，因为你而家你香港通胀，你假设系3厘。咁你105买，即系你第一年嘅通胀已经俾咗佢噶啦， 系啦， 跟住仲有2厘，即系下年嘅大半年都俾埋佢啦，通胀。咁你即系105买咧，买紧两年后嘅通胀。 系。 咁你买嚟做咩咧？ 买通胀咯。 但你唔系买而家嘅通胀，你完全系抗唔到通胀噶。你105买 ，OK， 你102、103买，咁 make sense 啊？你今年通胀我唔要啦，因为我抽唔到，吓我下年通胀先收翻啦 ，OK 啦，隔一年都得。咁但係即或者你除非睇個通脹會升到好犀利啦，升到106、107啦，咁就冇問題啦，係咪？你105買咗1厘2厘執返，咁但係我唔明白而家個通脹嘅形勢，點解105去搶嘅 iBond 返嚟嘅呢？因為即係咩心態呢？ 政治不穩定囉，佔中㗎嘛。 佔中同通脹有乜關係呀？ 可能跟住冇得食㗎嘛，咁啲食品價格咪提高囉。 佔中 咁你會搞亂㗎嘛，搞亂個經濟㗎嘛。 咁嗰個如果你搞到咁樣就唔係佔中就佔港啦大佬 啊。大佬啊人哋個預警幾乸大啊個佔中嘅預警。何行都有事嘅講到你諗啊。 唔係可能阿陳德林啊近排又講好多嘢啦。因為我哋阿財爺啊。 嗯。 啊唔係叫財爺喎佢。 金管局、啊。 金管局主席阿陳德林啦。咁啊講好多嘢。嘩真係佢日日精彩啊。 嗯。 佢第一日就講有呢個完美風暴嘅出現啦， 嗯， 即完美金融風暴喎，即係何謂完美嘅金融風暴呢 我都唔知，但係我 即咩叫完美？完美就應該係你估唔到啦， 嗯， 同埋你避唔到先叫完美啦。你一早估到，同埋你又避到嘅就唔完美啦。咁既然有你話有個咁嘅完美，咁大家就坐喺度等死啦。 係咯， 係嘛？你因為你估唔到，同埋你避唔到嘅。 係啦， 嚇，咁你咁講出嚟做乜嘢咧？ 嗯。 啊，咁你嗰个完美嘅金，所谓嘅完美金融风暴，咁你大佬香港系一个风暴区嚟嘅， 嗯， 啊，咁你都知道风暴嘅起头，梗有一个地方噶，咁个地方喺边度完，即系出嚟咧？完美嘅金融风暴喺中国、喺美国、欧洲、俄罗斯， 定系东南亚？ 柬埔寨 系咯， 澳洲， 嗯， 百慕大三角洲， 唔知 喺边度嚟嘅咧？唔知，因为完美，所以你唔会知道喺边度嚟啦。咁你讲出嚟，你作为一个金管局主席，你讲啲嘢出嚟有咩意思呢？除咗提危言耸听之外， 嗯， 系嘛？或者你理论上你可以讲好多嘢。 佢话俾你听嘅就系点解会咁咧？有个完美金融风暴咧，就系、是、因为嚟紧外汇管理金融局嗰条数咧，就一定系条烂数噶啦。你唔好指望我哋赚咁多，唔系好似上半年咁可以分翻百几亿俾政府。 但个完美金融风暴未出现啊嘛。 咁佢话定俾你听嘛， 即系佢可能下个礼拜出嚟讲就出现咗噶啦。 系啊，所以我哋 所以我哋输咗好多 嘅，交唔到条数出到嚟噶。 即系完美到嚟咗，同埋完咗你都唔知嘅。 冇错。 咁啊，即系第一日佢又讲嗰扎完美金融风暴啫，唔知道发生咩事啦， 嗯。 即系当然你可以好 theoretically 咁样讲啲嘢出嚟，但系唔系佢呢个位嘅人讲，你可以系任志刚讲，因为佢退咗休。 嗯。 佢从好多理论上边，佢发觉可能会形成一个完美嘅乜乜乜，理论上系咁样咁样咁样。但是你是金管局现任主席，你而家温紧旧钱，你唔应该讲呢啲咁嘅嘢。 嗯。 跟住第二日，哇，又好系好激激激讲咗三个 point 出嚟。咁我唔记得三个 point 系咩？第一就系话美国加息。 系啦。 跟住又唔知点点点，跟住香港就冧晒噶啦，楼啊冧五成咁样。吓，咁你讲出嚟咁又点样咧？系咪真系会？系咪真系你觉得系会发生咧？还是又系 theoretically 咧？theoretically 唔需要你讲啦，正如头先我咁讲。咁啊，今日咧又仲激。咁佢就話呢，啊，一個好鬼過癮嘅呢條友，我真係想真係同佢交下手。佢講就話呢，如果美國加息，如果個美國嗰個同香港個息差係一厘嘅話呢，即係美國個息高過香港一厘，因為聯繫匯率個機制呢，香港啲資金呢就會大量湧出㗎啦，要賺嗰一厘嗰個息差。咁呢樣嘢係嗰個聯繫匯率嘅一個嘅核心嚟嘅。咁， 嗯， 所以香港个利率要跟美国利率嘅啫， 嗯， 咁，啊，所以你讲呢句嘢出嚟，亦都系当人系白痴嘅，吓，啊，咁你啲钱梗系话，哇，美国我揸住香港纸，揸住美金高你一厘息嘅，我啲港纸梗系掉晒佢啦，吓， 嗯， 啊，掉晒佢换晒美金啦，吓，啊，跟住就讲完就触及嗰个药方保证噶啦嘛，触及药方保证，跟住金管局又要捍卫港元啦，哔哩吧啦，跟住又要买翻啲港纸翻嚟，哔哩吧啦 ，bling bling bling bling。咁佢真係讲咗呢样嘢，就係话美国如果加息，香港就趴街㗎啦，因为个息差呢拉咗一厘呢就会死㗎啦。咁但係我諗下，如果美国同香港之间个息差有一厘，亦令到资金涌出嘅话呢，你陈德林你都执包袱走啦，你金管局主席你又要将个利息拉返上去同美国嗰个贴近㗎嘛，大佬啊。咁嘅嗰个 arbitrage 嘅机制基本上你唔容许你有咁大个息差出嚟㗎嘛，呢嘢大家 understood 㗎啦，联系汇率同埋今日出现㗎嘛，十九几年以嚟都系咁样㗎啦。咁， 嗯， 你咁讲呢句嘢又有乜嘢意思呢？ 嗯， 即系你当然你可以 interpret 佢呢个意思，就系话好啦，有咩办法？如果出现一个咁嘅息差，即系香港啲银行死都唔肯加息， 嗯， 而美国就真系自己加鬼咗息， 嗯， 差咗个一厘啦， 嗯。 你有乜办法可以令到啲钱留喺度唔赚嗰一厘呢？唔赚走去美国嗰一厘， 系 theoretically 你系有机会嘅， 嗯， 即系你话俾佢听，阿迪，你啲钱唔好走，你唔可以过美国，你留喺度咧，我喺大陆嗰度俾五厘你， 嗯， 咁你咪留囉， 嗯， 係咪？ 咁但係實際上係未必會咁做㗎。因為我而家賺緊個美國息差同我將來你話喺大陸嗰度俾返五厘我係有個 time difference 嘛。咁資金係 full wire 咁走，敷電線咁走係一秒鐘㗎咋嘛。咁、嗯啊、好啊，你我留喺度呢，你俾五厘我，咁、嗯、我而家過一過去美國先。 係啦。 我賺咗個一厘。 打個白鴿轉返嚟。 過兩日你搞掂咗嗰邊嗰五厘呢，我就返嚟㗎啦。係 啦。 咁一樣係咁樣㗎係咪，咁所以佢講呢啲嘢就係毫無意思。咁其實佢咪想牽手就係話美國會加息呢。 嗯。 咁、啊、你如果作為一個金管局主席，你去predict個美國嘅息口絕對係有道理嘅，亦都係佢工作嘅一部分。你predict到呢樣嘢，你講出嚟俾個市場聽，亦都係情有可原，亦都係可以嘅，大家居安思危嘅心態。咁但係你係咪需要咁多 elaboration？ 連續分開三日嚟講，有個完美金融風暴。跟住就係 11號講呢嗰三樣嘢呢，美國利率正常化之後呢，香港可能面對、 啊、美國利率正常化， 面對流動性收縮、利率上升同埋資產價格下跌嘅壓力嘅三重打擊。 係三重打擊。 係啦。 咁呢啲其實你講出嚟會好驚。 喂，但係其實呢個真係 theory 嗰樣嘢嚟㗎喎。 係㗎。 加息，咁你資產價格下跌 ，OK， 咁、利率有問題發生咗，然之後可能個借貸嗰度個成本增加，而導致到個經濟收縮。喂，呢啲 中午嘅啫 ，econ 書嚟。 跟住佢今日講嘅就係中七啦。點解咧？因為有個息差，美國加息，香港唔加息，有個息差，啲錢就走啦。今日去到中七嘅。佢大學嗰樣嘢呢就返埋第一日講咗就完美金融風暴。咁所以佢係褪返轉頭。咁聽日我唔知佢會有廢噏啲乜嘢呢，即係呢條友真係我覺得越嚟越離奇嘅啫。 咪但係我想咁樣講啦，其實成個市場都預計到啦，你見到啱啱早嗰兩三個禮拜啦，類似 FOMC 開完會最後好似兩三個禮拜，咁最後都係減多100億嘅時候嘅話，其實你都預計到仲有幾多口會減 ？OK， 假設佢每 十月減完咯， 每一次開會減100億的話，係啦， 十月減完㗎啦， 十月減完啦， 所以佢咪而家全世界估十月美國就會加息咯，即係減完你就加息啦。但我主要都係上兩個禮拜咁講，即係同呢個情況同中國打貪一樣嘅啫、我打人周永康，我唔使嗱嗱臨走去打咩曾慶紅啊、江澤民㗎嘛、就算我想打，我都唞一唞先打啦。咁你嗰邊嗰個退市停完曬啦，退曬啦。咁你都可以唞一唞先加息，咁唔係爭嗰幾個月都唔等得係嘛？咁過癮係嘛？ 唔係，同埋仲有個 point 嘅，你假設啦，佢真係十月減完嘅時候啦，因為正常笑到你跟住就係美國消費即係、好睇嗰件好睇個消費指標啦，即係好睇好多消費數據就係十一月嘅感恩節 ，OK？ 咁亦都會相信一樣嘢嘅，佢唔會打爛自己感恩節嘅 ，OK？ 唔知㗎， 加埋個聖誕節。 嗱，美國可能唔同咁睇法，美國覺得喂我退市都冇乜嘢啊。 嗯 咁我加埋息，將個利率正常化，陳德林所講啦 ，calling 到陳德林啦，將個利率正常化，美國經濟都可能唔會好傷㗎噃，即係 OK， 美國可以咁諗嘅，美國阿耶倫佢點諗關你鬼事咩？係咪？咁、那個問題就係而家由第一日。第一次就係匯豐上個禮拜講啦，歐志華講就話：哇，美國下年底加息咧、我就掂曬啦。跟住做陳德林一隔咗一個禮拜之後，陳德林喺度講啦：完美金融風暴，美國加息咧，香港就冧噶啦，資產價格下跌啦。如果個息差下去到一厘嘅話咧，啲資產啲資金就大舉湧出噶啦。咁係咪營造咗個氣氛就係話美國將會加息？將會加息，而且係超過一厘以上嘅。咁、那個問題就出現啦。是不是十月会有个股灾呢、因为十月差不多美国要加息的嘛、是不 是大家都觉得十月会有股灾，或者大家想营造一个气氛十月会有个股灾呢、那我不知道 了。 是的。十月先算了。 十月先算 了。十月先算了。是但是即现在你会发觉很多企业银行财金官员都跟你讲，即是都跟你居安思危了，十月美国会加息了。好了，那调回转头十月美国不加息呢、咁咪驚嚟都多餘？但喺個驚嘅過程當中，個市又升緊喎。但你又好鬼驚喎，有完美金融風暴，個市又升緊。如果十月唔加息，咪會爆升。十月加息，咪爆冧。咁點啊？所以唔使驚。 係啦。 因為而家距離十月仲有兩個月。 係啦。 我哋興奮埋呢兩個月先。 兩個月後都唔知發生咩事啦。 因為兩個月後，你有美國加息。 嗯。 美國可能會加息。 嗯。 同埋呢個四中全會。 係啦。 我哋点样平衡呢？ 即係而家我哋跟 A 股嘻哈好開心啦。十月會唔會失驚無神跟翻美國咧？美國加息又冧咗喎。 跟翻貴佬。 點咧？咁我哋不如一路都跟翻 A 股嗰個啦。咁啊，只有陳德霖咁講，因為始終所有嘅萬惡之源就係個聯繫匯率啫嘛。而家啊，冇聯繫匯率。咁啊，香港有自己息口，啲資金就唔會咁樣外逃啦，就唔會賺嗰個美金同埋港元嘅息差啦。係啊，咁佢係咪想牽？不如同人民幣掛鈎啦， 拆咗佢算啦， 拆鬼咗佢同人民幣掛鈎咪得咯，或者直頭簡單撇脱咁樣唔要港紙咪得咯？你係咪想牽啲嘢先？你作為一個財金官員，你唔可以咁樣 open question 咗咁多嘢出嚟，你開咗個 topic 跟住 open 咗咁多嘢出嚟噶嘛？因為你係唔好鬼講啦， 係啊， 你唔講加息，你估你一定要估美國加唔加息，你係金管局主席，但你估完你唔使講出嚟噶嘛，又冇人叫你講，你講出嚟把鬼咩，係嘛？你係搞到我哋諗咁多嘢，諗完又冇答案，係嘛？十月大家可能炒多八月，炒埋九月，大家十月就要兵分兩路啦， 係啦， 一就睇、是、中國個四中， 嗯。 二就睇美國可能會加息，咁、 嗯、 又會淡友決戰好友噶啦嗰陣，咁、 嗯、 啊所以依一八月咧，同埋至到九月中啦，應該都係一個 honeymoon 嚟嘅， 係、 啊、盡量地去炒。 OK， 好， 下次繼續。 Hey, 大家好啊，我係黑鬼德啊，你而家聽緊呢個咧係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啊，拜拜。